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六，农历11月1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4号线中段昌平线2期两条地铁线今天开通试运营，北京新闻广播派出多位记者赶赴现场体验新线开通。 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局良好，326家一般性制造业和污染企业今年关停退出，150家低端市场升级清退。 本市年底集中调配房源，解决中心城区保障房轮候家庭困难。 昨天空气质量指数持续500峰值，冷空气今天抵京，暂驱雾霾。 朝阳区首次公布15个学区划分详情。 本年度最后一期小客车摇号今天举行，普通小客车中签比204: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今天又开通了两条地铁新线，14号线中段和昌平线2期，至今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到了554公里，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也在进一步延伸。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家住九龙山的郭女士每天坐公交车到永安里上班，不到5公里路程常常要花1个小时。14号线中段开通意味着她的通勤路顺畅了。 等14号线开通之后呢，然后我上班只要从九龙山坐一站到大望路，然后再换成1号线，然后再坐2站到永安里，我上班时间呢就有望从1个小时缩短到半个小时，这对我来说简直太幸福了。 地铁14号线中段全长16.6公里，设有大望路、十里河、蒲黄榆等9座车站，其中5座是换乘站，乘客从望京坐到北京南站只需要45分钟。此外，14号线在北京首次使用 A型6节编组列车，能够容纳更多乘客。北京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泽慧说 ：“A 型车呢，8辆编组呢，一辆车的定员能够达到2480人，而传统的6B型车一列车的定员也只有1460人，运能可以提高70%左右。” 另一条新线昌平线2期也承载着不少市民的期待。5座车站开通后，昌平新城居民进入市中心只需要40多分钟。北京地铁新闻发言人贾鹏介绍， 昌平线2期呢是在1期的终点站南邵至昌平西山口，全长是10.6公里，方便昌平地区的市民进城，也方便城里的人到昌平景区进行游览。 北京新闻广播将在新线开通当天早上8点到10点推出特别直播节目《畅行新北京2015》，节目还将邀请北京地铁、京港地铁、北京轨线公司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现场回答网友和听众提问，欢迎大家到时收听。 两条新线开通之后，大家乘坐的感受如何呢？我们连线正在现场的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吴思你好。 嘉诚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在什么位置，有没有体验乘坐新线呢？ 好的，那今天早上6点半，这个城市还没有睡醒，而14号线中段就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尝鲜的市民。那像张女士，她每天的通勤路线呢，就是从九龙山到大望路。以往呢，他说坐公交车这段路非常的拥堵，有的时候他都会步行1个小时来去上班。而现在呢，坐14号线中段只需要2分钟的时间，所以他今天是特意起了一个大早来熟悉一下乘车的路线。而王先生呢是一名销售，今天我看他正好是拎着货物，他要去的地方是望京。他说以前自己从双桥出发要倒5趟地铁才能够到达望京，大概要花1个半小时的时间，而今天呢他可以乘坐14号线中段40分钟就可以直达了。他也跟我说他一直都期待着14号线能够早日开通，今天终于开了，他觉得特别的高兴。那我也是和乘客呢一起从九龙山乘坐地铁乘坐14号线来到了大望路站，这个早上的间隔呢大概是在5分钟左右。那上了列车以后呢，我也发现这个车厢的内饰是非常的仔细匠心，我赶上的正好是一辆爱心的专列，嫩绿色的座椅显得非常的活泼，而在座椅靠背的上方呢，也是用黄色、蓝色的人物头饰的贴纸来显示出了小孩子和老人的形象，用这样的方式来倡导大家为这些人让座，给大家一种非常温馨的感觉。加持。 那么据你了解，今天开通的昌平线2期客流情况如何呢？ 好的，昌平线2期呢，全长10.6公里，共设有5座车站。 根据了解，昌平线二期开通以后，预计日均的客运量在4万人次左右。五个站点中客运量最大的是经过昌平城区的昌平站和昌平东关站。据我了解呢，今天北京地铁运营四分公司也在昌平线的各个站点都增加了人手力量。但是因为公交集团也是在今天同步开通了两条新的公交线路，一条是949可以接驳昌平西山口和昌平东关，还有一条是590可以接驳地铁东关站。那这两条新开的公交线路是首次解决了周边10多公里居民有路无车的出行难题。那这也直接对昌平线的客流带来较大的影响，所以说昌平站区也是针对公交转地铁而产生的乘客短时间站的情况，合理布控了各站的岗位人员，以快速缓解客流压力，保证乘客有序进站乘车。加持。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思从现场给我们发来的报道，再见。 今天新开通的地铁新线14号线中段和昌平线27有8座车站站台站厅的墙壁上设计了11幅壁画。上个世纪80年代地铁的壁画风时隔20多年又重新回归，用传统文化和工艺谱写每一站的独特故事。那么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现在正在14号线地铁的景泰站，那么详细的情况我马上来连线他。你好蔡和娟。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景泰站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装饰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嗯，是这样，我现在在这个14号线景泰站，它是位于南二环附近的。我走进这个站厅呢，有很多巨大的支撑立柱，这个站厅的墙壁是壁画，壁画的正前方就有这4根立柱啊，这个设计了景泰蓝的环形装饰，就像那个巨大的景泰蓝戒指套在柱子上似的。这些景泰蓝的环形装置呢，直径是1.2米，高是3.2米，每个景泰蓝环就重达300斤，光设计方案呢就改了4-5遍。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方案上画的是清代的双线盘枝莲，就是莲花，它这个线条比较流畅，颜色很丰富啊。柱子上就像盛开着由这个蓝绿红黄粉白等各个装饰的这个缠枝莲，连绵不绝，寓意着长久。站内的这个景泰蓝壁画呢，它是长20米，3米多高，像教科书一样讲述的是元代制作景泰蓝的过程啊。它上面写着制钗、掐丝、点蓝、烧蓝、磨光和镀金6个工艺。这个壁画整个呢是中国传统的这种水墨画的风格啊，上面的人呢也是传统的服饰，还能看到这个他们把景泰蓝放到水里从热变凉的那个袅袅的烟的样子，十分漂亮。其实这个景泰站原先定名是安乐林站，因为它站外有一座珐琅厂，以产这个景泰蓝闻名，并且这个景泰蓝呢还有一个景泰中国首座景泰蓝博物馆，所以啊它这一站就从安乐林路站改为这个景泰蓝站，这就是它背后的故事。主持人。 嗯，那乘客对于这样的壁画风格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嗯，是这样的，今天呢我遇到了一位65岁的地铁爱好者，他从这个69年有地铁开始呢就开始拍摄这些地铁壁画。他认为这个地铁壁画呢能展示这个区域内的这个文化，传统文化，并且能够保留这个人们对这个景泰蓝的一种认识，它的制作过程的一种认识。另外的一些乘客呢，他们也都是纷纷举起自己的手机和照相机，特意来拍这个壁画和景泰蓝的装饰。他们都觉得这个能展示传统文化和现代这个文明相结合，是非常好的一种一种展现方式，比这些只有广告没有传统文化的这个要好多了，能体现我们的人文关怀。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蔡和娟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再见。 再见。 地铁工地是个什么样，也许很多听众朋友都不太能想象得到，说不见天日一点不为过。在北京，地铁施工都是时间紧任务重，再赶上一些像昌平线二期这样远离城区的项目，施工人员经常是几个月见不到亲人，连除夕夜都在工地上度过。但他们总是默默的付出和坚守，为自己能够参与首都地铁建设而感到自豪。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北邵洼站是昌平线二期的第一站，由北京建工集团土木公司负责建设。王建在这个项目已经3年多了，他每天都是在地下20多米进行工作。下井的时候天还没亮，出井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冬天地下阴冷，但到了夏天就更难以忍受了。 潮湿高温，就像北京的那种不间断的桑拿天，喘气都喘不过来那种。粉尘特别大嘛，你要穿短袖的话，胳膊上永远都是跟汗水和成泥的那种感觉。 而对于很少见的女项目经理崔红军来说，唯一让她愧疚的是无法照顾孩子。崔红军负责昌平线二期车辆段的建设，这里是昌平线所有地铁的宿舍。崔红军皮肤黝黑，说起话来也是个大嗓门，但说起孩子，这个女汉子眼里也泛着泪花。 孩子挺懂事，从小也是自己也惯了。 让崔红军欣慰的是，他的孩子几个月前已经正式就读了不错的大学，而就在前两天，王健和他的几个同事也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在通过验收的地铁站里举行了简短的婚礼仪式，并拍了婚纱照。 因为这还是咱自己修地铁，然后装修完以后灯都亮起来以后，感觉也挺漂亮的，对家人也是一个自己工作的一种体现吧。 而干了一辈子地铁就快退休的崔红军说，最让他感到骄傲的是看到满载乘客的地铁呼啸而过。 反正自己干过的项目就觉得挺高兴的，虽然辛苦点，但是看着这活一天天起来，有时带着孩子路过，给孩子看，原来妈妈跟那儿，给孩子也做个表率吧。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备受关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目前有哪些新进展？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在今年年底前淘汰300家污染企业以及清退150家低端市场的年度任务将全都顺利完成。三地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升级转型三大重点领域上已经率先取得突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疏控并举的非首都功能疏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在控增量上，2014年发布进线目录以来，全市不予办理的工商登记业务达到12300件，效果明显。在攻坚力度更大的去存量上，根据最新数字，本市已经关停退出一般性制造业和污染企业326家，提前完成淘汰300家的年度任务。11月底前，动物园、大红门等地区的部分低端市场也已清退120家。市发改委协同处处长吕永忠说，年底前剩余部分将顺利完成。 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全年任务150家，那都是按计划执行的。 在三地互联互通中，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升级转移是被确立的三个重点领域。目前京津冀一卡通已经投入使用，北京还与保定市、廊坊市签订了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合作协议。截止到11月，各类在京企业在京冀两地投资项目累计分别达到865个和6431个。重点领域的干部交流今年更取得较大进展。吕永忠介绍说， 北京和河北啊，互派干部挂职呢以前就有，今年呢我们说这个是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今年呢是互派了100名，总共是200名。从咱们北京市来看呢，总共有10名局级干部、78名处级及这个副处级的干部，还有一些科级干部，另外还有12名学校、医院的专业技术干部。 明年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方向会和今年保持一致，为2017年三地协同发展初步框架形成打下基础。 包括一般性的制造业，包括区性的批发市场和区性的物流基地，包括部分的学校和医院，也包括部分的行政事业单位。到2017年呢，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互利共赢的格局呢，初步的框架搭建起来。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市住保办昨天在官方网站上集中发布一批公告，为中心城区的经适房、两限房轮候家庭调配房源，总数超过20000套。公告显示，市住保办为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和石景山区调配了一批经适房和限价房源，其中海淀区的房源最多，达到13000套左右，这中间包括2000多套经济适用房。东城区的房源全都是限价房，而西城区的房源全都是经济适用房，数量都在3000套以上，位置分布在顺义、昌平、通州等新城地区。近期各区将组织资格复核和选房工作。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本市昨天出现空气质量一级优和6级严重污染并存的画面，除延庆区一枝独秀外，其他地区空气质量都陷入严重污染水平。从前天夜间到昨天白天，全市 PM2.5 浓度持续维持在每立方米500微克左右的严重污染级别，全市空气质量指数也多个小时维持在500的顶峰数值上。昨天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升级到黄色，霾预警升级到橙色，大雾黄色预警继续生效。为什么这几天雾霾会如此反复？环保部门解释，由于近期华北地区大范围污染形成的高浓度污染物在弱冷空气作用下并没有得到有效清除，导致前天从周边快速回流汇聚，在本市形成极高浓度污染。 同时本市处于区域低压符合系统的中心，气象条件静稳，湿度接近饱和，本地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持续累积和转化，在极高的污染背景浓度下进一步抬升了污染水平。从预报来看，今天上午一股冷空气抵京，但由于移动速度缓慢，强度也有限，加上前期污染浓度较高，预计空气质量从午后开始才能自北向南明显改善。明天京城在冷空气作用下，空气质量预计达到良到轻度污染级别。不过好景不长，由于近期冷空气势力太弱，新一轮污染又开始酝酿。从预报来看，下周一北京空气质量又将达到中度污染，周二陷入重度污染水平。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下周一起将再次出现雾霾天气，预计持续到12月31号，明年1月1号雾霾天气减弱。 有市民疑惑，这么重的雾霾怎么没有启动红色预警？环保部门表示，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红色预警的启动条件是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3天以上。但是根据最新的预报，此次重污染过程自12月24号夜间开始，预计到12月26号下午结束，持续2天时间，达到了应急预案黄色预警的启动条件，并不构成红色预警的启动标准。所以昨天上午，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将预警提升到黄色级别。昨天当全市大部分地区都被高浓度的污染笼罩时，延庆在空气质量地图上呈现出唯一一抹绿色。记者了解到，昨天只有延庆一个区受到了偏北风的影响，而其他地区都是偏东偏南风，污染就随着风传输进京。影响延庆的这股弱冷空气是一个高压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呢，正好是在延庆地区形成了分割线，导致延庆地区受高压影响，而城区和其他地区都受均压场、低压场的控制。由于这股弱冷空气实在太弱，只能造福延庆地区，而无法越过高山进城。 新闻广播消息，市教委昨天发出紧急通知，指出各区教委要注意了解所辖区域内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空气及环境状况，指导学校做好相关工作。在空气质量好转前，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停止户外活动。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学校可以根据所在地区及周边情况做出相应调整，弹性安排教学活动，报区教委同意后实施。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受到本市雾霾、降雪和冻雾天气影响，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30分，首都机场昨天全天已经取消航班238架次。气象部门预计，首都机场低能见度天气将会持续到今天上午。首都机场预计今天出港旅客约为12万人次，高峰小时为13900人次，国内旅客通过安检的高峰时段为早上的6点半到8点半。请这个时段出行的旅客关注天气变化，了解航班动态，并且提前到达机场办理手续。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纪委昨天发布通知，进一步严明纪律，确保节俭文明廉洁过节，特别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带头重廉拒腐，树立良好家风，坚决杜绝节日腐败。据了解，市纪委监察局举报电话为12388，举报信箱为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9号市纪委信访室，邮编10016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委组织部与市委统战部日前召开本市第二批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挂职断裂总结交流座谈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戴军良出席。戴军良讲话说，希望大家继续做好本职工作，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围绕北京城市转型升级和疏解非首都功能，积极参政议政，为北京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朝阳区教委昨天第一次公布了义务教育阶段15个学区的划分情况，今后各学区内部将资源共享。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在本轮学区化综合改革当中，朝阳区共划分了望京学区、幸福村学区、和平街学区等15个义务教育学区，并第一次公布了各个学区内中小学的具体名单。学区内将以优质资源为龙头，整合相对薄弱的学校。学区内的各个学校之间、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也将成为常态。 各学校今后将共享设施设备、骨干师资和优质课程，将学校独有变为学区共用。而对于学生来说，则可以打破校园边界，享受到学区内其他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和特色资源。通过近两年的整合，目前朝阳区区级示范校以上水平的优质学校比例达到70%，进入优质学校就读的学生占到全区学生总数的85.6%，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在15个学区内的全覆盖。那么这15个学区和升学有怎样的联系，是家长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朝阳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设想，今后学区将作为学生成长的区域，学区和入学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具体情况仍然将按照每年的义务教育入学工作方案来操作。 因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存在争议，科普作家方舟子与著名前主持人崔永元展开微博骂战，后来演变为双方互诉对方侵犯名誉权。昨天上午，市第一中级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终审判决，法院驳回方崔二人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两人分别删除侵权微博，互相赔礼道歉，并互赔45000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在终审宣判的现场，方崔二人都没有露面。尽管在庭审中针锋相对，但对于判决结果，两人的律师态度却很一致， 表示一定的遗憾， 感觉还是比较遗憾，估计崔老师可能他也不能接受。 围绕转基因问题，方崔二人从隔空叫骂到对簿公堂走过了近2年的时间。一边崔永元认为自己是有理有据， 我们调取了大量的证据，崔老师一直认为呢，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方志明就是一个网络流氓，他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知发布的这些微博，他认为自己这个微博是不侵权，而方世民的微博是侵权。 一边方舟子一方也是理直气壮， 在所有的微博内容当中，主要是在回应崔永元的微博，如果对方骂你是个流氓，你回应他是一个流氓，这难道也构成一个侵权吗？ 真的是如此吗？法官用判决给出了否定答案。法官李小龙说， 崔永元在其微博中使用流氓、肘子、人渣等带有明显人格侮辱性的言论，均已经脱离了基于公共利益进行质疑、驳斥不同观点的范畴，构成侵权。方世民在对该侵权言论进行回应时，同样使用了坑蒙拐骗、脸皮其厚的用语，已明显超出调侃揶揄的程度，是对崔永元的恶意侮辱，其言论本身已经偏离了质疑批评性言论的轨道，构成侵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判决两人互相构成侵权，且赔偿数额都是45000元，但赔偿金的构成不同。法院判决崔永元赔偿方舟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30000元，而方对崔是25000元，余下的分别为各自的诉讼合理开支。这场轰轰烈烈的方崔大战没有赢家。法官李小龙说， 对于话题的讨论应当讲规则，应当秉持客观和理性的态度，以就事论事为原则，采用呢文明的方式，尤其呢作为公众人物来讲，更应当提升自己的言行标准，为净化网络环境的空间呢做出表率的作用。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2，接下来请听简讯。本年度最后一期小客车摇号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普通小客车中签难度再次提高，中签率为204:1，而8717名新能源车申请者不用摇号，只要通过资格审核就可以直接配置指标。 本月28号，也就是下周一，颐和园将在德和园办戏楼内举办首次南迁文物展，挑选的80多件在抗战前夕南迁避祸的文物将与市民见面，其中呢近30件是60多年来首次面世。 陶然亭公园第6届冰雪嘉年华今天将拉开帷幕，届时来自南极的2只王企鹅和6只跳岩企鹅将出现在现场，为活动助兴。陶然亭冰雪嘉年华将一直持续到明年的2月22号，门票50元，每天9点到17点开放。 清华大学昨天发布2016年语言类保送生的招生简章，和去年相比呢，清华大学今年在招生简章当中就明确语言类保送生的招生专业为英语、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英语、日语，同时招生计划不会超过55人。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四级中度污染，西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五级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雾转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三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沃尔沃全新 XC90 荣获沃德十佳发动机，658000起，更享1至5年贷款免手续费，快捷金融支持，升级置换更享尊沃认证二手车服务。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400-678-1200。12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1.6升车型，享零购置税优惠；全新 K5 享36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车型购置税及贷款信息，敬请询经销商。 北京移动百兆宽带聚会来袭，百兆宽带极速上网体验，手机承诺话费即可零元得，还送高清互联网电视盒哦，详询10086。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级大众爱听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多个地铁站暂缓开通，市民期盼尽快运营；公共自行车预约软件调试，部分站点不能租车。下面是详细报道。地铁14号线中段和昌平线27的开通将给市民带来更多的便利，但是住在朝阳公园和高家园附近的居民可能暂时还享受不到这个便利，因为自去年12月28号14号线东段开通以来，朝阳公园站和高家园站一直处于暂缓开通的状态。那么目前这些暂缓开通的车站现状如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博的报道。 上午10点，记者来到朝阳区甜水园街北口，这里就是暂缓开通的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的施工地点。尽管出入站口都已基本成型，周围的停车场也已基本完工，但是出入站口还是有铁皮围挡着，乘客无法进入。一位在附近等公交车的市民说， 出行有地铁的话肯定是更方便，因为不容易堵车，这一块是经常堵车的。 记者从14号线金台路站乘坐地铁往朝阳公园方向走，记者透过车窗看到朝阳公园站地下的站台区建设也已基本成型，相关的指示标牌也已经安装。据了解，朝阳公园站的建设单位是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第三项目管理中心，具体的施工是由中铁19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记者随后回到了朝阳公园站施工现场，询问朝阳公园站的施工情况，一位现场的负责人解释说， 咱们现在这个施工大概进展到什么程度？ 现在正在竣工了， 地上地下全都竣工了是吧？ 对，基本上完事儿。 地铁站大概什么时候会开呢？ 年底， 然后就可以交付到地铁他们运营公司里面使用了是吧？ 交还得一段时间，就是出入口的一些装修，其他都其他都完事儿，具体时间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记者也来到了14号线的高家园站了解情况，高家园站地上区域目前还处于紧张施工的状态。记者为此也联系了负责地铁14号线运营的京港地铁公司，询问朝阳公园站和高家园站会不会随地铁14号线的中段一起开通。客服人员回答说， 这两站这次开通的话都不是说是正常开通的，这什么时候开通其实不太清楚。 记者在北京地铁官网上查询到，目前北京地铁有多个站点处于暂缓开通的状态，但是大部分暂缓开通的车站暂缓原因不明，而且大都没有开通时间表。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就是说这个车站现在一直不能使用吧，就希望有关部门能给一个说法，是为什么现在不能使用，然后呢大概什么时候能使用，因为这是确实修好了，看着地铁站不让用的话，这确实带来一些不便。 公共自行车本来是为了方便市民最后一公里的出行，但是常常因为设备系统问题造成租车还车的不便。听众钟女士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问北京留言，反映了自己租车碰到的麻烦事儿。 我在西城区北京消防总队的租车点，当时停了12辆车，但都不行，我就给那个热线打电话，这工作人员说，你去看一下那个租车位上面是不是有一个验证码显示，如果有这个验证码，就意味着说因为软件上线做准备，所以你这个是租不出来车的，说建议我上下一个租车点再去试。结果我就走了大概半站地吧，到了下一个租车点，但是上面也都有这个验证码，我还是租不了车。 记者拨打了公租自行车客服电话400-157-7157，客服人员解释说， 是为了以后手机 APP 预约租车功能做的准备，但是现在这个它还没有研发成功，所以现在呢这个只是先做一个测试。 让钟女士不理解的是，软件不上线自己就不能正常租借自行车了吗？ 他们这软件没上线，那你车为什么租不出来呢？这个怎么会有关联呢？这种事情有的部分网点还是可以租得出来，因为我们看到街上也有人骑嘛，但是我们并不知道。